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健康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也是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的副所长严芳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来聊聊有关睡眠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严大夫，您好。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睡眠的话题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人这一辈子当中，这个睡觉的时间应该占了一个很大的一部分，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好像都离不开睡觉哈。到底我们认为只要躺在床上睡着了没意识了，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我这就是算睡眠了？ 像您说的，就是人的这一生，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或者更长，都是我们的睡眠时间。那就是到底什么是叫睡觉呢？其实睡觉呢，就是我们一个休息状态，是让我们身体放松，缓解我们一些疲劳。它其实是和我们的一个就觉醒相对应的这样一个周期，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的人他的反应啊各方面变慢，反正他是一个反应欲相对变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个睡觉的，就像您说但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是我躺床了就无意识了 上床 睡着了啊，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说到这个睡眠，好像多多少少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根据自身的体验啊一些评判，比如说哎呀我昨天晚上睡得挺好，或者说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老做梦啊。这个睡眠到底应该睡多长时间比较合适，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睡眠质量好不好，这种感官体验啊感受能靠谱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睡眠时间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就睡的时间很长，有的人睡的时间偏短，但是呢这个就是也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但大多数人大概80%多的人的�睡眠时间呢大概是在7到9个小时，就是我们一般常规的人，就是我们一般普通人睡觉时间这样。但也有人是短睡眠，像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周恩来总理，他睡觉时间也就是4-5个小时，但他第二天精力很旺盛。还有长睡眠11-12小时，就是我们 就每天睡11-12小时。 对，但是他也不是问题，就像我们著名的科学家我们的爱因斯坦。所以那一个人到底这个觉睡得好不好呢，就有睡眠学家说的，不是根据你睡的时间多少有关系，而是你睡醒了以后第二天是不是第一是不是自然醒哈，第二呢就是你的精力，今天一天的精力是不是特别旺盛，完你的精神头比较足，完你干什么事情呢就是比怎么说斗志昂扬，完白天不很困。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谈到就是说你今天的睡觉好了。那老百姓说我今天睡得好和不好，这是一个什么呢，这在我们睡眠里头有一个叫睡眠质量，或我们睡眠的主观感受。其实主观感受其实对评判我们的睡眠好和坏其实有很大的作用，就是刚才说了一个量的问题，就是你到底睡7个小时，对，它一个质的问题，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睡得不好，那就我主观感受不好。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周围人说哎，你的呼噜打得三响，你还说你睡得不好，对吧？但是他可能这一晚上都在睡眠的这个反复做梦，所以他这一个做梦的过程中呢，在我们医学里头他是一直处在快波睡眠中。快波睡眠对他的整个他缓解他的这种疲劳感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这一晚上哎呀太累了，有的人做梦可能跟谁打了一晚上架，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反而使他呢觉得我头天晚上没睡好，所以主观评判我的睡眠好和坏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参考依据的。 是，而且主观可能更真实一些， 对 吧？ 对 对 对对，所以经常有时候家里人说，如果说老人说哎呀我今晚上没睡好，一定要告诉说哦你是没睡好，那我们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再好好睡一 睡，好好睡一睡。 对对。 哎，那照您这么说，其实这个睡眠还是一个个体差异比较大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对。 啊，就是有的人，你看，有人睡的时间长，有人睡的时间短，哈。像这种您刚才提到十二个小时，那就是用北京话说，这睡了一圈了，这个表转了一圈了，每天需要这么长时间。那不同的人群，比如说从年纪上来分，我们好像小学生或者学龄前小孩，他们可能睡的时间更长一些。 对对对。 老人相对来说睡的就短一些。 对对对对。 嗯。这是跟他这个年纪可能密切相关啊。 对对对，像我们可以想，我们刚想想我们刚出生的婴儿，他的睡眠时间，他大概可能是18到20个小时都在睡， 大部分都在睡觉。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过程中呢，他这个就是整个一个他本身神经发育，另外一个呢，他的整个的睡眠的需求，这时候是比较，而是到了我们的小学生，现在我们也提倡小学生的睡眠应该在10到12个小时这样一个情况。 嗯， 那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我们的青年人群呢，可能就是时间稍微缩短9到10个小时，就是我们的中学生。那到了我们大学生和我们的正常成年人，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7到9个小时。而到我们老年呢，一般情况他的睡眠需求量相对来说少一些，有的时候6到7个小时，甚至有些老人4到5个小时，但他第二天不影响他生活。 嗯， 他第二天精力还可以，挺旺盛，我觉得这也不倒是一个问题。所以不要为了睡眠的时间，我到底睡多长时间合适去纠结？对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睡眠不太好的啊，咱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这个睡的时间短，比如说我是一个平时每天睡10个小时，睡够了啊，正好第二天精力比较好。但是第二，这个突然之间这段时间，我可能睡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看个电视熬个夜哈，导致我这个每天可能只睡了5个小时，结果就发现第二天无精打采，干什么都没劲儿。是不是这个睡眠哈，如果睡不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反过来说，是不是睡得好的话，这个睡眠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因为睡眠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一些疲劳，恢复我们的精力。完，在某种情况，晚上睡觉呢，对于我们大脑的这个功能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就保持我们这个认知功能的一些正常。另外呢，也能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力。所以我们是建议我们的规律作息，这样的话，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睡觉的睡眠的这些情况，可能对我们像肝脏啊，我们的胃肠道呢，其实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对你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是有时候尤其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就是脸上长一些痘痘，就这时候是出来什么问题，你可以去问问她，她这段时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头天晚上或者有一段时间总是在熬夜，刷屏哈，那内分泌出了问题了，你的身体就告诉你了，你的小痘痘就出来了，所以对我们就内分泌各方面都有一些影响。所以一定是建立这样的一个睡眠，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我们包括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很多生长激素的分泌的时候，都是在我们慢波睡眠的时候，这时候是分泌比较好的状态。说这样的话，孩子睡得越，其实你可以看孩子睡得越深越沉的这样孩子，他的个头相对来说不会太有，除了特别强的遗传因素之外的话，那他的个头还是不错的。 过去老话不就是说嘛，睡觉长大个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句话是 有道理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俗话说的东西非常有一些科学道理的啊。 所以睡觉其实是一个我们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步骤，是吧？ 对 对 一定得睡得好哈。 对。 但是现在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晚上睡眠不足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哈，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可能更丰富多彩了。过去你比如说咱再推到没有电之前，估计到晚上7、8点钟天一黑了，人没事干他可能就睡觉了。有了电之后，我们的生活看电影吧，逛夜店吧，甚至于现在手机躺在床上看手机的，相信有很多人也会找您， 对， 导致他这个睡眠时间不够，是吧？ 对对对， 这种睡眠不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危害哈。 对对，也像刚才说的，可能是影响我们的一些，想一下，你长时间用脑，长时间用眼，那这样的话，你的对你的眼的这种视力疲劳比较重，尤其到晚上。在这种没有蓝光的情况下，你再出现一些这个，就是蓝光不影响我们的视力嘛，所以我们经常说可能出现视疲劳，可能是视力下降。那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消化酶呢，可能这人就是长期熬夜会出现一些胃肠道啊，就是一些腹胀啊，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 可能对我们的肝脏，肝脏是我们的一些消化的一个大门，那你出现一些肝脏功能下降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我们的肝功能的问题，可能身体有一些，就像刚才说长痘啊，或者一些长皮肤变老，皮肤变就是长斑啊等等，还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还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这个长期熬夜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影响非常大的啊。 那说到这个睡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生活节奏或者生活方式的问题哈，导致我们没睡好。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可能真是特别的苦恼，就像请教一下严教授啊，就是我真的是每天把手机关了，躺在床上了，可他就是睡不着啊，就是这个入睡困难啊。还有些人呢，可能是睡着半截，夜里深更半夜的自己就醒了，醒完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这种都算是睡眠上面的一些疾病是吗？ 哦，对，您说这几点，其实像您刚才说，我躺到床上就超过半个多小时还睡不了，就是在我们睡眠障碍里头是叫什么的，叫入睡困难。 入睡困难， 哎，我睡着觉半夜总醒，每回就醒来，醒完了以后呢还不能睡，那我们这也是属于我们在就是说这个容易被惊醒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什么情况呢？这都属于我们睡眠障碍里头，就是我们失眠可以表现出我们的入睡困难，还有就是我们的睡眠的这个就是节律的保持出现问题，还有一种呢，睡眠早醒。 早醒， 对对对，早醒就是说你比平时醒的早了两三个小时，你以前每天假如是6点钟起床，这段时间每天3点就醒，醒了就睡不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睡眠主观的感受不一样，这都属于我们的睡眠障碍失眠的不同的一些类型。 我们理解的这原来老说这个失眠以为是整宿睡不着觉哈。 哦，不是 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 对。 那这个失眠可能是您这么一说分得这么细的话，那我们知道它应该算是一种疾病了是吧？ 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医学上面有研究吗？每个人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失眠的这个症状呢？ 失眠的话它是分为原发性失眠和继发性失眠。那继发性失眠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继发一些疾病，就是一些躯体疾病，像一些呼吸系统一些疾病，像我们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或者有些人呢出现一些持续的这种躯体的疼痛，都可能造成他失眠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影响他的一个入睡啊，或者影响他的一些睡眠质量的问题。还有一种原发性的失眠，原发性失眠呢可能就来自于各种不同的一些原因啊，有的人呢可能根据他这个有一些家族史，这个人呢可能就家庭就是一些属于睡眠相对来说比较浅的人，稍微有点动静就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呢可能一些性格方面的，性格比较偏内向，但不是说所有人啊，但是可能就是我发现呢有一些就是这种性格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一些社会心理因素有关系，这段时间明天领导要找我谈话，我也不知道谈好话还是坏话，有点紧张，就谈好话，跟我说明天给我涨工资，我也得琢磨涨多少，怎么谈是吧，这个工资能涨到什么程度，对吧。所以可能有一些就是外在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的一些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出现情绪啊带来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些原发性的，就是从某种情况下原因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或多或少我们可以去找到某些诱因。我们可以看很多人不是从小就失眠，对吧， 对吧 他是在不停的生长长过程中会发现他偶尔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出现了一些失眠。但出现失眠，就像您说的，我每天我琢磨做不好准备，我是不是就马上就睡？其实可能这时候呢，对有些人是对睡眠的恐惧造成的失眠。 就是害怕自己 睡不着，反而他更睡不着。 哎， 对，所以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偶尔出现一些这个。哎，有时候我们经常听朋友说，哎呀，我昨晚睡不着，我是不是失眠了？那不要这么自己给自己扣这大帽子啊！因为偶尔出现一些失眠啊，我们通过调整自己的一些作息啊，调整自己放松一些心态，这都不算失眠症，偶尔都不是。 这种一两次的没关系， 没关系，偶尔的一两次，一个月也就那么偶尔一两次，完自己调整调整过来都可以。但是你要是就这事儿说，哎呀，我睡不好了，我就当个大事儿。我每天要担心今天晚上睡得着睡不着，可以你自己回去想想，每回 这样反而你可能更睡不着， 是更紧张、 啊、对对对、 包括有很多人紧张的说看外国人说每天晚上数羊哈、 嗯、 是越数越清醒的也是有的、 嗯、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睡眠可能老百姓不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据说啊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说躺床上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了、 嗯、 据说这个整个这一宿当中有一个睡眠节律、 嗯、 就是它会有浅睡眠到深睡眠这种说法、 嗯、 真的是这样是吧， 对对对、 嗯、 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潜伏期，就是我们所谓的在睡眠时有个导入期， 嗯， 你躺到床上以后多长时间入睡，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潜伏期或导睡期， 嗯， 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快波睡眠，这也可能是老百姓说这种浅睡眠， 哦， 这个时间一般情况就15到20分钟， 嗯， 完了我们进入我们的非快动眼时间，也就是所谓的慢波睡眠时间、 嗯、 这个一般情况是就是70到80分钟， 嗯， 这个呢就是快波到慢波这时间的总作用期一般情况是大概是90分钟，这在我们睡觉的过程中呢这一宿一般是反复3到5次、 嗯、哦，就跟那个轮盘似的、 就是、 转一圈， 先进入快波、 啊、 完进入慢波、 嗯、 完再翻过来再快波慢波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一般3到5周去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觉醒期， 嗯， 就我们开始慢慢清醒了，这样就开始醒来，就是觉醒期、 嗯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节律、 嗯、 啊， 这个节律还挺有意思的啊，像个轮盘一样、 嗯、 它转好几圈、 对对对对 基本上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夜里有的时候翻个身啊、 哦、 或者是夜里突然间醒了起个夜然后回来还能接着睡， 对对对对、 啊、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睡眠的节律就是偶尔就起夜啊睡觉，这样的话、 嗯、 可能影响不大的时候可能不是问题，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基本上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节律，那有可能比如说半夜突然间醒了会不会就发生在您说那个浅睡眠区、 嗯、 就是可能那时候睡得不是特别的深、 嗯、 啊，是不是老百姓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对对对， 嗯， 这个不一样，大多数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在这种浅睡眠期醒了以后呢，其实你自己想吧，他能醒他其实就是从那个慢波的状态他其实啪嗒要醒的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晚上临睡之前多喝了点水、 嗯、 要起夜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已经把你往那个这种浅睡眠的期带起来，所以你起来的时候、 嗯、 还是能保持一个稍微清醒的状态，你能去找到你的卫生间完、 嗯、 回到你的床上、 嗯、 对吧，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嗯、 啊。 而且我还曾经听过啊，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就是想问一下严教授，就是比如说说到这个睡觉有人还喜欢睡午觉啊、 嗯、 啊就是中午睡觉、 嗯、 他们说睡午觉别睡时间长了，睡15分钟，你看那个浅睡眠基本上就15分钟， 对 对， 对， 那时候醒的时候不是特痛苦， 对对对 啊，这有道理吗， 对，非常有道理、嗯、所以现在午睡的时间呢就是建议是15到30分钟，就打个盹儿就行、 嗯、 就是说像您说的、 嗯、 我从他躺下睡着了以后完睡醒了以后就神清气爽的、 嗯、 反而如果你睡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你那时候反而特别烦躁，好像这觉没睡够哈， 是是， 所以等于是你从让你从深睡眠的时候把你叫醒了、 哦、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时候呢就是等于让我们一切慢下来的时候、 嗯、 一下让你起来、 嗯、 就是这么一下突然起来的这个状态、 嗯、 反而可能让你 感 受不舒服、 哎、 所以时间就是不让他睡时间长，就是你就是一个简短的进入了一个快睡眠，就有一个让自己的精力呀、 嗯、 疲劳感消失了就是可以了、 嗯、 啊。 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起床之后所谓的这种叫起床气哈，我不知道您听过了这次说法， 对对对，知道这，尤其小孩、 啊、小孩 对对对 啊，这一起来之后就各种不高兴，然后心情也比较烦躁、 嗯、 但可能是起来的这个时间可能正好是在那个深睡眠期， 对对、 啊、 我们可以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从咱们这个老百姓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啊、 嗯、 但是这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种科学研究来去证实，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就这时候正是没有到你真正要醒的时候你把人叫起来，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情绪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是 出现一些波动， 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 啊， 啊，就是刚才这么一说我们大概知道了、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宿当中睡觉哈、 嗯、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时候都在睡觉，有深有浅哈， 对 啊， 其实有时候开玩笑说其实每人都做梦 啊， 只是你记得住记不住而已、 嗯、 啊 所以我觉得人这么一说之后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尽管现在的科学对于梦的这个研究还特别的、 嗯、 特别的浅显啊， 对对对， 还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些情况、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睡眠的研究已经开始越来越深入了、 嗯、 那像严教授一般情况下哈就是哪些人哈、 嗯、 可能会患上这种失眠症，刚才您提到了有很多的、 嗯、 比如说 遗传的问题， 嗯 啊，就是现在这个，比如说失眠有遗传的倾向吗？ 啊，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遗 传倾向啊， 哦， 对，嗯， 所以这个家族的情况，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说性格可能多多少少哈， 嗯嗯， 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就是第二天老师说要出去春游， 嗯， 老想着明天要出去玩不上课了， 啊，对， 就容易睡不好哈， 对， 啊，这种也属于算性格当中的一种。 啊，这倒不是，这是因为你心中有事儿嘛， 啊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日有所思，那你可能这一晚上的睡觉的状态，可能进入深睡眠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偏短，或者很快就倒回来，快速睡眠， 嗯， 就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嗯， 夜有所想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一些质量的问题， 嗯， 啊， 是 啊， 所以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情况啊， 对对 对， 对， 啊，当然了，要遇见一些睡眠障碍哈，啊，包括真的像严教授所说的这种，比如说真的有了失眠的这个症状了哈， 啊 啊，这得上大夫那儿去确诊吧，不能自己说了算是吧？ 啊，对，一般情况下就是。也自己也可以去判断一下哈， 嗯， 简单的做一个判断，就是第一呢， 嗯， 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天天睡不好？ 天天睡不好。 对，完， 嗯， 我这或者是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大多数时间睡不好？ 嗯， 就是这个频次的问题啊， 嗯。 第二呢，就是我这个睡眠影不影响我第二天的生活？ 嗯， 影不响我的一些情绪？ 嗯， 影不响我的工作？ 嗯， 如果这些都受影响了。那 OK， 这时候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到专科去看看。 嗯， 完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还要排除一下最近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嗯， 有没有是这段时间熬夜为了赶作文，赶那个论文， 嗯， 天天喝咖啡， 嗯， 天天喝浓茶， 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说你使用一些让你 兴奋 的一些物质让你睡不着觉，那这时候可能你把这个生活调整一下， 嗯， 那可能跟失眠也不是。跟睡眠障碍可能就不要往轻易画一下等号，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诱因或者也没一些躯体疾病的话，那这时候呢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看看，明确一下诊断， 嗯，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嗯， 我需要不需要治疗，我还是通过我自我可以调整，这样的会。早期治疗吧，我觉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对大家身体啊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傅教授哈，严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睡眠的问题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您，比如说真的像您刚才提到了出现了这个睡眠障碍啊，出现了失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安眠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由于今天时间有关哈，我们今天先暂时聊到这儿哈，下次的时候再请您给我们做多一些科普好吗？ 好， 嗯， 谢谢大家，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